器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黄舒骏所演唱的。未央歌。 当大雨吻上宝山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林也美。在未央歌的催眠声中，多少人为他回忆梦见，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经营一点小小的甜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留下同样的眼泪，心中想着朋友寒暑中人无间，究竟是谁比较像谁。那朵校园中的玫瑰，是否可能种在我眼前，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我这几年的岁月，我几乎忘了曾有这样的甜美。突然听说小童在台湾的消息，我想起从前的一切。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无法触动我的心弦？也许那位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弟弟，我的妹妹，你们又再度流下同样的眼泪。哦，多么美好的感觉，告诉我你心爱的人是谁。 们有一天真的见到你的脸也美，吴宝生和童小贤为我唱完这未央的心愿。 中学时代读完了陆桥先生的那一本《未央歌》之后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我个人相当喜欢的一首歌曲，所以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自然也就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首歌曲。而我说实话，我每一次介绍某一首歌的时候都希望跟上次介绍的角度不太一样。那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想，上次好像播这首歌的时候跟各位研究的是这首歌歌名《未央歌》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黄舒骏针对这首歌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他写到1988年，当时我就想过要跟陆桥先生联络，但是透过出版社和其他管道都没有问到陆桥先生的消息，直到1995年，我又发行了《未央歌精选集》，重新翻唱了这首歌，还自己做导演，拍了一支新 MV。这时，我又试图跟陆桥先生联络，但还是联系不上，就好像是某些人故意不想让我与陆桥先生联络似的。直到1997年，我收到了名作家蒲月女士的一封信。信中大概说，黄舒骏，我是陆桥先生的侄女儿，陆桥先生要我传话给你，他听说台湾有个小伙子叫做黄舒骏，很有才学，也写了《未央歌》这么一首歌，他要我转达你不要害怕跟他联络，便留了陆桥先生在美国的电话给我。我当时立马就飞到美国去找陆桥先生，见面时陆桥先生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以为你会背着一把吉他来见我呢。第一天在他们家听了陆桥先生讲了很多故事，陆桥夫人也陪在一旁，也看了很多他们的照片，是非常愉快的一天。在那段文字的最后，黄舒骏有写道，陆桥先生的这一本《未央歌》在他们那个年代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本书，对学子的影响也很大。1959年到1989年之间，《未央歌》还是各大书局最热门的书籍。中学生看了之后，会开始向往大学生活；大学生看了《未央歌》，便会为书中人物所迷，常会在社团或者一些表演活动上来表演书中的角色故事，也会常把朋友比喻成书中的某一个角色人物。当时这本《未央歌》风靡校园的情况是现代学子没有办法想象的。 Love is over， 有时春雨下不动，你说这样的夜晚害怕一个人思念。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故事主角不相见，是你的遗憾。 Love is over， 房间又被猫咪弄乱，去年秋天遇见他，现在他和我作伴。 Love is over。 路边那家咖啡店，冬天里换了座椅，你爱的角落没变。我一个人去很远的城市，看了一场音乐会，只为用你最爱的乐队曾让你感动落泪。他们又唱了那首歌曲，唱得我心碎。Love is over。 昨夜电话里，多年未见的朋友不经意间提起你。 Love is over。 咖啡店的角落里，似曾相识的情侣如此甜蜜。就在这样的夜晚， Love is over。 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齐豫所演唱的《橄榄树》。 自然也是极为经典的一首歌曲。这是齐豫在1979年所推出的他个人首张大碟同名标题主打歌曲《橄榄树》，李泰祥担当了制作人。这张专辑被誉为是民歌时代无与伦比的经典作品。今天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您回顾到的是这首歌的词作者三毛，他在生前回忆这首歌创作经历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的朋友李泰祥先生要我写一些歌词，他催着我写，我写了一个晚上，写了9首，其中一首就是这首橄榄树，因为我很爱橄榄树，橄榄树美啊。我的丈夫荷西的故里在西班牙南部，最有名的就是产橄榄，但是我当时写橄榄树这首歌是500块钱就被买断了，今天我买录音带送朋友花的钱比我得到的钱还要多。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说我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要说这首歌中有2句歌词不是我写的，因为这首歌起初是卖给歌林，后来再转卖给新格，所以版权上是有一些问题的，这首歌我不会唱的。好像有一句是流浪是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什么的，我要声明一下，因为现在的橄榄树和我当初写的不一样，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罢。是不是听完三毛在当年回忆创作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和他固执地认为歌词当中这个意象和他最初是有出处的这番话之后，你会觉得有时候未必知道事情的真相，真相也许并不如当初想象的美好。而关于所谓的版权问题，我觉得它不单单是校园歌曲时期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连现在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吧。不过我查看的相关资料说，大师李泰祥先生当年的很多作品也经常是以2000块钱的价格就被买断了。想一下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跟你继续来听木吉他合唱团所演唱的《散场电影》。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看见你。今晚的月见你一滴泪，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我们因不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在人潮中什么？因为我们再也听不见，我们在声浪之中淹没，在声浪中淹没，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这是不见伤感的分手，在人潮中说些什么？是最后的一场 不介意，因为我不再看见你，因为我不再看见你。 这是来自木吉他所演唱的《散场电影》。1978年，木吉他合唱团在第二届金韵奖大赛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校园当中最著名的民歌组合。木吉他合唱团最初是只有两个人，分别是江学士和张炳辉。在一次校园演出之后呢，有个自称是小李的男生走在后台，谦虚地跟他们说他也会玩音乐，而这个小李就是李宗盛。小李之后，吉他手郑文奎、长笛陈永玉、键盘手陈秀南也加入到合唱团，成为木吉他的固定阵容。据李宗盛说，他们本来就是观看金韵奖的第一天比赛，坐在台下觉得这样的歌我们也能唱吧，就同主办方提出了参赛这个想法，结果却获奖了。1980年，他们在金韵奖纪念专辑当中推出的这首单曲《散场电影》在整个华语歌坛算是掀起了不小的风潮，广受好评。后来他们就在新歌唱片公司推出了首张专辑《木吉他重唱专辑》，清纯质朴的曲风代表了当时校园民歌的最高水平。不过在这张专辑推出不久之后，他们便因为毕业的毕业、入伍的入伍宣告散伙。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这支组合的《记得我》。 早来的秋风吹散了夏日的梦，梦中的故事每一篇都有一份浓浓的情，为什么四季这样分明，不能等一等，把一段美梦和那一段情都留在期待之中。记得我，在无限美好夕阳里，不到一声珍重。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的梦和一段留在夏日未了的情。早来的秋风吹散了夏日的梦， Summer day far away， 梦中的故事每一篇都有一份浓浓的情，为什么四季这样分明，不能等一等，把一段美梦和那一段情都留在期待之中。记得我，在无限美好夕阳里，不到一声珍重。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的梦和一段留在夏日未了的情。 记得我， 在无限美好夕阳里，不到一声珍重。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的梦和一段留在夏日未了的情，和一段留在夏日未了的情。 记得我，

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 在1986年，李宗盛推出了这张《生命中的精灵》专辑，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乐评人马世芳这样评价，他说，这是李宗盛第一张个人专辑，恐怕也是迄今为止他最好的作品。这张唱片灌注了他毕生累积的所有的生命经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则则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故事。李宗盛后来尽管扬名立万，从小李变成了大哥，却再也没能够回到生命中的精灵这么义无反顾、坦荡、诚实的境界了。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但是不知道李宗盛自己在时隔这么多年再回头去看马世芳的当年的这段评论，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能是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吧。好了，这个时间通个私心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宗盛在前不久刚刚所写的那首旧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世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他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 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若是你同意，天下父亲多数都平凡的可以，也许你就会舍不得再追根究底。我记得自己当庸碌无为的日子悄然如约而至，我只顾卑微的喘息，甚至没有陪他失去呼吸。写的九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前行。一首新写的九歌，笑的那个以前的笑容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他不等你，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一首新写的旧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那就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新写的旧歌，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她总是忧心忡忡。是啊，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王海玲《忘了我是谁》。 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我以后眼泪坠。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 这是王海玲在1979年所唱红的音乐作品，叫做《忘了我是谁》。说到这首歌曲，就不得不提到李敖，因为这首歌曲的歌词采用的是李敖所创作的一首小诗。曾经盛传这首诗是他写给前妻胡因梦的，但是后来李敖本人在很多场合都极力否认。而王海玲现在已经很少唱歌了，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歌手。他目前担当的是台湾地区某一家电台的音乐总监，主持一档名为《爵士之夜》的电台节目。他还说过，民歌是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爵士则是他的嗜好。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周杰伦所演唱的带一点点爵士味道的音乐作品《一叠香》。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 天推出的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里面的《迷迭香》，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今天在节目最后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特别推荐的是艺书的一本书，也叫做《迷迭香》。我个人觉得那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一个有关于选择的故事。印象当中极为深刻的一句话是这样的，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对世界的触觉出奇的敏感， 吹弹可破，特别疼，特别冷，特别空灵。此刻多年经营厚厚重重的保护膜隔除一切伤害，却同时亦使它丧失许多灵气。凡事放松点，名同利，得同失，都不由人控制，不如看开些。好，如果你感兴趣，最近也有时间，那不妨把这本书找出来看一看。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紧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识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难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已在别处 前进，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 和坚持。光阴的故事，王平与你一起分享夏日清凉。 我。